保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特備節目神秘之夜跟大家見面，沒聽錯嘛，真是神秘之夜， 不過是特備節目來的，特備節目來的。今天的題目就是宇宙大爆炸的迴響。講這個題目，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發生的事，所以我選這個題目。但是就開頭這個 trailer 就跟整個節目本身有關的，至於為什麼呢，我首先講講這套將會放映的戲就叫 Interstellar， 就是蝙蝠俠導演 Christopher Nolan 就做到拍攝的。劇本聽說是由一個人叫 Kip Thorne， 這個人是今晚我們的主角來的。至於為什麼呢，我稍後會很詳細跟大家交代。但第一節我想我們都要兼顧一下近日時事的最新發展，就是這個馬航 客機失蹤的原案，我必須要說的就是我們做節目的時間是星期五的晚上的8點20分，我一直在做節目，我一直在看新聞。我們出街的時間應該是星期六的10點，相差這段時間有什麼突破性的發展或者一些很驚天動地的發現，例如機器被外星人腦劫了，我們就不擔心很多。但是陳志仁博士在這裡，我就不想浪費你的機會了。 因為這件事本身其實會引用到很多物理學上面的知識，起碼我們怎樣去定位，所以今晚第一節我想我們要花少少時間去重新看這件事。第一個疑問，我相信在坊間都有些人問，但不是問得很多，也都不是很想說，其實整件事有沒有可能是這個電子劫機的一個 例子，所謂電子劫機就是electronic hijack，即是可能有一個地面的人，他純粹是一個黑客，能夠成功將那個飛行的計話改了，令到他甚至乎不在機師控制之下，將機轉了去來到。 好像以前我們看蝙蝠俠，蝙蝠俠駕駛車，但是這個蘋果就是駕駛另外一部，那部車不聽他點，然後跟著撞車，車有沒有這些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以外平時常識推斷，對於一些非行器具、飛機這些東西，其實他們應該將最後那個飛行的控制權都會放在機師那裡。你無論是怎樣電子都好，我自己會比較相信的就是說，最後一定是機師其實是有辦法去將它轉回人手操作，或者除非他不想，基本上就是他有權去 override攞翻個控制權，但我都要提提大家一個事例，就係喺大概兩年前到啦，兩三年前到啦，就伊朗係成功將一個無人駕駛嘅drone，美國嘅無人駕駛嘅飛機，係透過一個電腦嘅黑客嘅技術咧，係將佢喺天空入邊攞落嚟，無人駕駛啊嘛，那個飛機咧就 當然很矜貴，其他國家例如俄羅斯、中國都有興趣看看是甚麼來的。所以盡管剛才陳志雲博士說了一個理由，但大家我想對這類似的事情其實要保留一些想像的空間，有甚麼可能性大家去想一想，然後就用一個邏輯或者一個事實的一個判斷，看看這些可能性是否應該剔除或者 再放在大家去研究。這個可能性我們撇除了之後，我們再看看其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實現在全球的衛星監察的能力，它去到甚麼水平，以及這件事如果要發揮作用，它可以在甚麼的過程中，哪一個位置中去做到一些事情。你說現在科技去追蹤，譬如我有個廣告， 我們的科技怎樣可不可以追蹤到機器去想起先。基本上如果我們有意識地去特登去點住一個目標物，然後叫一些衛星幫我們追住。 舉個例，譬如突然間有人扯一條筋要跟蹤梁錦祥，除非梁錦祥不出街，就算不出街都可能有問題。你走一條街道，無論走尼敦道或者走去哪裡都好，只要那個衛星或者那群衛星是要監察住或者去集中焦點追 即係追查梁錦祥呢個人係必定做到嘅。 嗯，咁佢有你個電話信號啊？ 我唔用噶啦，我 咁、啊、基本上啊，咁大約知道你喺邊一區啦，然之後嗰區度再一個仔細啲嘅搜索啦，睇下佢可唔可以由如果個衛星係由天上面影落嚟，影落嚟嘅，睇下可唔可以認到你啲頭頂嘅特徵啦，嚇、啊、行路嘅姿勢、步調啦、個、啊、形狀啦，咁、即係跟住就去分析一下啦。咁究竟呢個係咪其中一個目標咧？咁樣嚇，咁、即係。其实基本上是即是可以做得到，即除非你是有一些障碍物去遮住咗、看不到、又即我另外再讲一样嘢，就是话其实而家讲緊嗰个尤其是卫星的技术呢，可以由佢嗰个卫星嗰个轨道呢睇到落嚟，即是一个人样咁样嘅系睇得到嘅，其实即系甚至乎话你将一个车牌嗰啲数字平放喺一个车顶度，基本上系睇得到 的。睇到个车牌系咩 number？呢个讲紧吓美国嗰个嘅卫星技术。 我哋当然而家以美国为一个指标啦，就即系呢个系我谂而家全世界嘅最高峰吓。咁、其他国家做唔做到就是一个疑问，系嘛、可能部分做到，可部分做唔到，但系起码。即係如果佢有呢個技術，佢喺呢件事面做唔做呢、這個就由佢決定。但我哋可以假設一樣，如果佢做嘅話，佢又做到咩啦？舉個例，呢支筆，佢、上面係望到呢支筆， 望到呢支筆，爭在上面係咩字？我諗未必望到。係啦，支筆係望到， 支筆已經望到啦、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嗰係一個777嘅飛機嚟嘅。咁、如果你話呢架飛機，如果喺出事之後，如果突然間美國人覺得，都要睇睇呢架飛機嘅話，如果仲存在嘅話咧，理論上呢架飛機係。会揾到嘅 吓、即系或者咁讲咯。如果佢系啱由起飞嗰下已经知道呢架机，或者飞行途中嘅时候已经觉得呢架机有问题嘅时候咧，佢、基本上要 keep 住去 check 呢部机几时唔见咗，佢系做得到。 做得到嘅吓。嗱、第二个问题就更加重要，即系同呢个问题有关，就系话如果你飞机系飞下，突然间佢改变方向或者佢倒头，即系因为而家我哋知道轨道咧就系、佢个flight path 啊，嗰个飞行嗰个轨迹咧就系、佢由吉隆坡又飞上北京，即系换咗向北啦。 系系。 咁突然间佢到某一个地方，可能越南嘅地方，佢就听讲转咗方向。 系系。 咁其中一个讲话就佢转咗西。 系系。 咁而家就讲紧话佢倒转头，即系落翻去印度洋或者去澳洲咁样。嗱，无论佢点啦，佢总之佢冇飞到去原本嗰度。一般嚟讲咧，特别喺美国嘅飞机嘅监察咧。呢、這個足以構成美國嘅衛星係即刻去跟蹤佢。 係，因為任何偏離航道嘅飛機，即係大家可能回想一下，你話喺911嗰個教訓之後就係、佢基本上對於起碼自己喺美國本土上面嘅飛機，邊、一個有偏離航道，邊個冇偏離航道，佢係即時掌握。 掌握嚇嚇嚇。咁所以佢呢、這個即係要睇呢個事情咧。如果呢件事喺美國發生咧，咁我諗、那個即係最新嘅情況一定同而家唔同，一定係會好快公佈俾大家聽。但奈何呢件事咧發生喺即係馬航呢個馬來西亞嘅管轄嘅範圍之內啦。咁所以到依家咧就係事隔都成11日啦，好似嘛仍然係可以講話即係大家係繼續喺度揾緊個答案嘅。咁、如果話呢件事佢出咗事之後，到嗰、那个即係曝光之后嗰、那个之间个过程呢、个飞机个航道其实个选择系咪真係咁多呢，佢可以向西飞或者咩呢， 即係大家都会諗囉，既然咁多地方雷达 check 唔到，咁可能估佢去咗一个即係完全冇雷达嘅地方，所以又去到印度洋嗰边去搵咁样。即係但我就会諗一个问题，即係个飞机师无端端啊、即如果有人吓，唔好话飞机师吓，有人系刻意地要将佢系坠毁嘅，咁你即刻坠咗就得啦。但系点解要将佢带去一个冇即系冇人 check 到嘅地方，然之后唔知去咗边咧？咁、又或者如果系有人要有心去转去人手操作嚟去揸走佢嘅话，点解要拣一个一路都系天黑嘅地方咧、即系你谂下，就系成个地球由西向东转。你如果有心想嗱嗱声趁住即系仲有油嘅时候去揾一个可以有日光照嘅地方，令到你快啲降落嘅话，照计应该向东边飞系着数啲，我就觉得 向东边就印尼嗰边啦。 系啦，即系一路你会见到，你会追住个太阳，会你会尽快见到个太阳咯，嗰度就会。 咁、但系即使系即系如此咧，其实你都要谂另一个问题嘅，就系、如果佢系仍然飞紧，佢油有几多咧？佢跟住可以喺边度降落？其实嗰系一个圆周嚟 嘅。系啊，系啦，系啦， 系嘛嗰个。即係如果你畫到呢個圓周，其實就以今時今日國際之間，如果聯手嘅話咧，我覺得就真係冇乜可能揾唔到嘅、除非佢落個海底啦， 係 咪好啦，咁嗱、即係經過咗咁多重處理之後咧，咁你即係得出不外乎幾個好必然嘅結論啦。第一就係佢墜毀咗，咁如果佢墜毀咗，就正如好似而家我哋 在这个时候即是听到的讲法就是在澳洲某些地方海洋上面你找到的残骸。如果它不坠毁它必定在这个机油用完之前找到一个降落地方。 是啊是啊。 那个降落地方不出这个圆周的范围、是吧、那其实很多其实你已经可以划了它了即是如果这雷达通讯本身是啱的话。 是啊。 那奇怪的就是在呢即使如此即使如此简单的推理、到现在都是毫无头绪。是吧咁所以我以前我上个礼拜讲个结论就话呢件事必定有即係一个相当之大嘅比例嘅 cover up 嘅一个 即係你话如果变咗而家你话就算有咩消息公布佢係去向个南定向个西我都觉得真係信咗一半先。 咁我哋讲就轻松啦但係对啲家属嚟讲就煎熬嚟㗎嘛係咪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係呢那个机本身呢即係佢如果找不到跑道如果在海洋上面的话呢、因为现在最新的讲法它也都计了数就是一个重量是多少的时候它能够浮在水面的那个时间有多少。以你对物理学的认识这个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比例在这里 的有的即但是你说、以那个航空安全来讲它一定是用了它的最大负重比例来去计一条数的、即是它一定是落了它的水面之后有足够的时间和它通讯和就算在一个几远的海域那里你都可以捱到有船嚟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尺度嚟去计呢一个问题囉。即係我咁讲緊你话要讲緊係几个钟头我諗呢个係至少要做得到囉。我 一般嚟讲係啦我好难想象个飞机係可以插到水底囉。 好难讲啦穿咗窿就会啦。 穿咗窿嗰个就唔係啦。你讲佢穿咗窿佢唔可以成日飞机咁沉落水底係散咗㗎嘛。咁你跟住有好多嗰啲嗰啲 float sam 嗰啲，即係嗰啲都殘骸喺曬度噶嘛，係嘛？咁有救生艇啊，有人咁成噶嘛，係嘛？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可以講嚟講嚟講唔 make sense 到依家嚟講嚇，又完全咩啦嚇？咁好啦嗱，即係呢一筆我哋簡單講過啦，但係趁咗啲機會，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而家簡單 review 下，即係講咗俾我哋聽，而家個全球嘅衛星個數量同埋嗰個技術係做到啲咩嘢咧？ 嗱，你話實際數量我自己都唔係太清楚，因為刻意去隱瞞住 嘅，一定嗰啲係國防秘密嚟㗎啦。 尤其是講低空間諜衛星嗰啲，每80分鐘圍繞地球一圈嗰啲咧，就基本上就即係不計其數啦。 覆蓋應該覆蓋咗成個地球範圍㗎。 係啦，係啦。咁你講緊淨係 GPS 嗰啲都廿幾粒啦。咁你話中國北斗都係得個十粒八粒咁樣啦。咁佢嗰個即係監視嘅能力，咁就頭先都有提到少少嘅。即係喺佢嗰個衛星軌道，如果喺好天嘅時候望落嚟，基本上可以望到一個十厘米大小嘅嘢，咁佢嘅解像度會幾高、其實可能會高多十倍咁，一路都唔奇，因為佢一路都改良緊呢一個咁嘅技術。即係其中要修正嘅地方就係話中間嗰啲咁樣嘅空氣流動嘅干擾啊，啲熱空氣啲達熱有啲達凍咗，佢點樣排除呢啲干擾嗰個能力啊？咁基本上一個。噪音控制的即是这个雜訊控制的问题。 即是 noise 啦即是一些不重要或者干扰性的一些信号。 是啦。 他排除了这些东西。跟着其实他看到很清晰的一个画面。 是啦是啦。是啦咁即係唔同國家當然個能力又唔同啦即係你話最近講緊中國嗰套系統佢睇到嘅嘢就係都仲係以米或者嚟做單位嘅嗰、那個唔差咁咁、但係你話如果美國講緊 釐米 哈哈美國話就十年前已經講緊釐米嘅單位咁樣 咁所以佢要睇一啲好精細嘅嘢或者一啲好細嘅嘢呢咁佢呢個係個能力範圍之內 係啦係啦 咁而家最新個講法就係佢睇到嗰嚿即係好長嗰嚿嘢咧，咁亦都係衛星射， 廿幾米， 咁所以佢應該理論上已經睇得好清楚噶啦。 係啦，咁另外就係話都同我哋講呢啲咁樣嘅，即係勉強要楞到我哋講呢啲咁嘅重力波嘅問題就係、是。你要用到呢個 GPS 技術，其中一樣嘢你就要將個廣義相對論嘅數學掌握得非常好。你冇廣義相對論每日個誤差都有幾十米咁一路 累積上去。 即係講緊就係因為個衛星唔喺一個地面，佢感受到一個稍微微弱少少嘅重力場嘅時候，令到佢出嚟嗰、那個因為嗰個時空有所唔同嚇，講得簡單啲就係話個衛星喺一個高少少、重力場弱啲嘅地方嘅時候，佢時間流走嘅速度同我哋地面有少少唔同。咁呢樣嘢需要用廣義相對論修正。 修正 嚇咁就其實今日我哋即係陣間落嚟要提嘅嘢就係話， 廣義相對論又多了一個證據咯，啊，證明是呢個。 哦，咁呢個已經係我個實際用途到㗎啦，即係呢個就即係大家唔需要質疑呢樣嘢。 係啦，當你去到已經 GPS 用到呢樣嘢修正，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家好信服嘅一個理論嚟。 係，咁你講 GPS 嗰個就更加貼身啦。咁我而家見人揸車都睇住個 GPS 做人㗎啦，啊，即係嗰個透過手機咁又，我唔識佢有咩跟住佢行咁啊。 係啊，即係另外可想而知，諗到一個問題就係話你。每一個咁樣嘅運輸儀器，佢，都係無時無刻同緊呢個衛星溝通緊嘅。咁，基本上，如果我俾我有無限嘅一個咁樣嘅資料嘅記錄能力，咁，我基本上可以有一個 big data 喺度掌握曬呢個世界上所有同我溝通緊嘅飛行器具或者汽車嘅行路嘅資料。即係你話如果呢一架咁嘅馬航嘅飛機，佢我唔知道佢有冇能力真係連嗰個同衛星通訊嘅都。系啦，如果有心嘅话，咁冇办法啦。但系基本上就系话，如果个卫星系一路主动地去监测住、去追住佢咧，其实系都做得到，因为上边有翻三四粒卫星就已经得噶啦。咁，你话当然啦，佢如果熄咗机嘅话，咁佢就会即系冇咗个主动去报自己个坐标。 但系大个问题，当你一旦熄机同埋熄晒所有嘢，就必定系引起一个疑问噶嘛，系嘛？嗰个又系一条另外一个线索嚟噶嘛。 系啊， 咁即系你夹埋啲嘢，我其实。理論上呢單案有查的空間， 是啊，即是其實由個科學俾到一定的限制咯，咁剩翻落嚟嘅嘢就是人為因素咯。 好啦，呢個咧就衛星嗰度啦。嗱，有咗呢啲資料或者有呢啲信息，後面要分析呢啲數據或者分析嗰個能力，咁而家美國又係咪全球首屈一指咧？ 我相信都係咯，因為其實佢都係以反恐之名，我諗就會諗好多呢啲咁嘅計劃嘅，即係如果你受過一啲911咁嘅襲擊，你第一件事就會諗。不如我監察曬全球呢一啲民航客機，因為佢就係俾民航客機搞噶嘛。佢有冇偏離到軌道？同埋我要諗就係話，佢偏離咗軌道，我容忍到幾多？咁首先就會監察。 一定冇可能即係容忍佢倒轉飛㗎。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啲突然轉向，我諗佢會優先監察嘅。嗱，即係佢有幾樣嘢一定會諗先嘅，本土嗰啲啦，喺本即係本國領空嗰啲啦。一係咧就係話由國際航線由外國飛過嚟自己本土領空嗰堆啦。咁其次你再諗嘅就係邊一啲咧？就係可能啲盟國其他嗰啲，甚至乎就係話。一啲佢眼中認為比較危險國家起飛嘅嗰一啲， 最簡單啦，即係同佢對交回交嘅國家， 係啦，你話有俄羅斯啊，回交國家，甚至中國出嚟嗰啲，基本上佢及住曬嘅，一定係，甚至乎就係你再揾就係佢個飛行行為有冇啲古怪啲嗰啲，即係突然之間佢轉咗好大嘅角度嘅，咁，然之後就成條線。偏離得好緊要，咁嗰啲佢，我諗佢都會一路係有一個次序，有一個諗法， 有個 priority， 一路去追蹤記錄住咁樣都唔奇。 係啊，咁呢個咧，即係以美國嘅嗰種咁嘅文化咧，我諗佢追蹤頭嗰，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幾類咧，就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即係以美國呢個咁嘅即係監察嘅精神咧，佢咪有興趣全世界啲航機睇曬咧？我呢個我就保留一個疑問喺度，因為我睇而家 Edward Snowden 爆嗰啲咧，佢真係 short 到即係有咁嘅即係瘋狂嘅一個野心，係想全世界所有資料係擺曬一個網絡入邊啊嘛嚇 啊！即係但係你話即係 Snowden 咧，我就唔知佢點講啦。我一路都仲係覺得佢講緊啲阿媽係女人嘅咁即係我覺得而家美國喺玩緊嘅就係話佢刻意扮我扮知嘅啫， 但係咧頭先我哋講緊就。你提了一个概念叫 big data 啦，咁呢个已经牵涉成件事嗰个问题，就系话，喂，佢而家发生一个咁嘅事情，如果佢事唔好讲佢事前知，我解决事前唔知，佢事后要知咧，其实佢要分析好多数据嘅，例如嗰个航机本身嘅数据啦，仲有一样嘢，佢可能即系行起上嚟，佢 check 晒所有呢个飞机入边所有个乘客。以至機長，以至入邊 順藤摸瓜咁樣， 順藤摸瓜入邊啲人通訊過嘅一啲資料。而事實上，我講俾大家，佢有呢個能力去做呢樣嘢。包括 email 加撥流動電話嘅通訊。我諗如果係即係固網電話，我諗佢做唔到啦。但基本上呢啲頭先我哋講嗰啲能夠透過一個電子網絡去做嘅，佢完全可以有呢個能力去揾翻刮翻出嚟去做分析。咁，但係呢個分析嘅過程咧，這個程序咧。有一個時間嘅制約入邊，而家唔係講揾翻翻嚟，即係擺十年，即係做 research， 而係話喺一個好短好短時間之內要揾到佢要揾嘅嘢。咁，以你讀即係數學或者物理學嚟，呢個係一個咩問題嚟嘅？呢個係 嗱，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種最佳化，一個 optimization 問題嚟嘅，即係你點樣你擺幾個 constraint 喺度，然之後你要揾一個 solution 係最能夠符合喺呢所有 constraint 之內咁樣，即係呢咁樣嗰啲統計學技巧就即係反而唔係我專業，但係就一基本上喺科學入面應用就好大，呢個甚至乎應用喺宇宙學咁樣嚇。講翻我自己最熟嗰啲，喺今次呢一啲咁樣嘅重力波嘅分析入面，佢點樣去幫我哋去定邊一個先係最符合我描述我哋而家宇宙嘅一個模型咧？咁你就要擺好多條件喺度咯，即係譬如話有冇一啲係佢係符合到佢係呢一類我哋敵人比較 high 個 risk 係。 嗱，舉個例啦，譬如第一時間就係阿爾蓋達有冇入邊係通過話提過呢個名嘅？嗱，佢唔係講緊話我哋即係支持或者反對阿爾蓋，起碼一提過呢個名字。佢即刻成嚿嘢出曬， 係啦，佢同我篩整一堆嘢，我有幾個條件，佢係我哋嗰個高危嘅敵對國家之列，跟住佢係本身嗰個血統嘅一啲背景，佢最近通訊嘅時候，個通訊嘅地方， 個網絡 的地，有邊幾個屬於高危嘅，將呢啲咁我哋諗到 constraint 擺曬落去，最後俾一堆就叫即係叫做一樣 out data 啊，咁剩翻嗰堆嘢，然之後你就再去揾落去啦。 咁所以你諗得好簡單啦，就係話咧。佢一發現呢件事之後，嗱，我哋模擬喺呢個美國 NSA 嘅情報中心入面，佢第一時間掃咗就係呢個飛機喺邊度，衛星揾到佢 check 佢嗰個即係能夠喺通訊之前嗰個 flight path 喺邊度。係 啦，係啦， 跟住第二個即係 check 一 check 呢個國家嘅官員，佢哋喺電話入邊點講呢單嘢。 系啊， 呢個就即係、有外交風波，但係呢個係不可能避免地要即係 呢個係早個科學家已經諗到要做嘅嘢，即係由冷戰流落清落嚟嘅嘢。 係啦，咁跟住就係入邊嘅 flight passenger 呢班乘客，要每一個人都做埋佢個 profile 出嚟，即係佢背景係咩嘢？做完 profile 出嚟，跟住就揀最重要嘅、最有可能嘅、最有疑問嘅。即刻 check 佢個電話 ，check 佢 email 喺邊度，同埋佢地址。咁喺呢啲其實你可以畫一個網絡出嚟嘅。 係 拎到去邊度？拎到去邊度？拎到去邊度？拎到去邊度？咁跟住咧就再去 check 入邊具體嘅資料。如果要 check 翻佢具體通訊，即係講過流動電話嘅錄音係可以嘅。咁你諗下呢樣嘢係幾精明，又可以幾恐怖。 係即係所以佢哋你話 big data 呢行研究而家喺美國就。我唔清楚佢係提升到幾高嘅層次，但係話你話喺民用嗰度係好興旺嘅，即係你譬如紐約咁樣，紐約市長啊，剛喺 Bloomberg 嘅時代，咁已經話要同一啲大學去合作，其實就同 NYU 合作嘅，即係 你個母校 嚇、就要搞一啲係去。有幾個範疇咯，就係話資助呢啲學校去幫佢研究一下用啲乜嘢嘅嚟點樣利用 big data 嚟去幫佢令到個城市嘅環境更加好，譬如交通啊、空氣啊、食物啊、嗰啲人嘅生活啊咁樣， 甚至消費添。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你話如果國防嘅層次去考慮嘅係乜嘢嘢咧？佢哋 big data 係好多，佢哋有曬喺度，即係衛星嘅數據嚇，跟住就通訊嘅數據、 交通嘅數據， 係啦， 人口流動嘅數據， 係嘛？ 甚至是人的消费的模式的数据。 是啦。 是吧是那我们以前在其中一集神秘之夜以前都讲过，因为这个呢就是很多美国的私人机构是做的。私人机构做，当然你说他为 你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但是问题就是、原来收尾做完这些是可以卖回给那个国防部或者卖给 CIA 或者卖回给 NSA 的。那这样东西大家就不要觉得说是将会发生的事，这样东西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了是超过十年的。 是 咁喺互联网兴起之后，其实你每一句一用咧，你用有冇用 Google 睇过咸片啊？唔系有冇用 Google 即系search 过咸片啊 ？search 过日本 AV 女星啊？基本上已经喺晒度噶啦，所以我就不避忌，反正都知错噶啦。 咁呢啲基本上实际上用喺作战方面添，即系你嗰啲中东好多嗰啲阿尔盖达啲人好中意睇美国嗰啲咸片噶嘛。咁如果就系发觉有几个中意睇嗰啲咧，就会即就记录咗佢哋啲网络痕迹。 点知啊？唔系摆埋木马喺佢嗰个电脑度啊？ 就系咁。咁另外有啲譬如话我哋。自己用即自己進入咗都唔多國嘅，你譬如話用 GPS 你去揸車，用 GPS 帶路，咁其實基本上你已經進入咗成個 big data 裏邊， 係 佢基本上嗰個咁樣，佢如果有個 database， 佢有心記錄曬就係你每日個揸車嘅行為啊，你要去暗殺邊個人啊，你準備懟邊個去聽佢個 pattern 生活 pattern 係點啊，咁基本上有曬嘅。 嗱，咁呢個係話俾我聽咩咧？嗱，即如果再應用翻成呢件事，即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結論咩咧？ 如果你又要美國佬，即係以佢掌握呢個咁嘅技術咧，佢事前知呢樣嘢，反而係好難嘅。 嗯， 難嘅地方就係因為太多資料要分析。 係啦，係啦，係啦。 你要做一個預警咧，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通常係透過人嘅接觸、人嘅線報咧，係比即係呢啲電腦軟件所做咧。是準確和快的、啊、但問題就是一旦發生的事情，即是他要 trace 回成件事呢，我、哦、這個就摸定了，這個就完全在很短時間之內全部可以很快之後 check 到個底出來、啊、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很諷刺的局面，就是什麼呢，每當美國要即是、面對一些恐怖襲擊的時候呢，他時候必定找，當其時是很大機會找到那個事情是避免這件事發生的，但永遠都是在这个即是 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即是你就是 signal to noise 的问题。即是现在基本上我们不是找他究竟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假设了他知道问题怎么 update 他的知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很大的电脑里面，这个电脑无所不即是全能全知，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但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去发出个预警而去制止这件事。但是其实有片或者有小說家已經遇過這個情況，就是 Minority Report， 就是你當你腦入面浮現這個要做案的一個這樣的影像的時候，或者一個意念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了，跟著就去現場去避，即是令到你不要做這個案。但是大家想不想生活一個社會呢，即是這個要大家想、 但我就這裡 都不怕說了，就是世界上 有一些國家呢，就即是他見到美國能夠有這麼大的能力 就以為自己都做了， 他就不要，他就即是其身不得自其心，向往之就很努力去建立一些這樣的系統來去掌控著每一個人民的生活、 但是那個是必然是doom to failure 的，即是注定失敗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第一樣嘢，美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呢樣嘢，係同佢嗰個制度本身有關。 嗯 嚇，係應該我哋會講點解咁多科學發現係喺美國而唔喺其他國家？唔係你冇呢個人才嘅，就算你嗰人有啲人才，你會鋸曬佢，你會令到佢唔可以成長。 佢就係容許個可能性發生啊嘛， 就容許嗰樣嘅可能性發生。你見到嗰樣係一個表象，但係佢永遠唔想面對後邊嗰、那個，令到呢個現象佢出現嗰、那個後邊個根本嘅原因就係咩咧？就是一個制度的不同，你這個制度本身你很想做這件事，但是你永遠是追不到那種技術的能力，即後面那個之所以做這件事，就是因為一個即很矛盾的現象，有一個很開放很、民主的制度，是會形成到做到這個極端獨裁所謂 Big Brother 的系統的一個基礎來的，就反而那個即是現實上的 Big Brother 就做不到這個 Big Brother 想做那樣東西，那這個就留給將來的政治理論基礎課程去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會這樣。好啦，那第二節回來呢，我們就講到今天的氣用，就是宇宙大爆炸的迴響。